驼，你别看我。 对，哎呀，这个其实呢，过年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会选择跟家人团聚 在一起。 对，但是呢，过了年儿之后，正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 哎，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哎，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下、 哦。希望能帮到各位哈、啊。人间有人情嘛哈。 对，人间有人爱嘛。 马上有请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周驼啊、嗯，他编的资讯隆重登场。 这他不让我出场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就是我回想起，就是咱们这个资讯片花后面那噔噔噔，在家我挑了二十来个音乐才能衔接成这样 吗？哎呀妈呀，真是辛苦了！这还是五年前的， 啊、 对呀， 四五年了。 我们真的是这款片花，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节目组非常的专一， 对 对，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非常专业的品质。片花从最开始创办的第一天一直研究到现在， 对对对，就是再也没有超越它。北京的事儿， 嗯， 北京公园冰雪游红火了， 嗯， 颐和园等接待游客，哎，60万。 60万人次， 厉不厉害？ 妈呀， 好厉害！颐和园 厉害啊、嗯！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为了让市民游客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今年冬天颐和园等北京6家市属公园， 嗯， 共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一个月以来， 哎， 10多类冰雪游园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参与。截至目前的累计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啦！ 啊，是好几家、嗯、啊， 好几家呢， 还挺多人的啊， 玩的。 了解一下子啊、嗯，这些冰雪运动包括自然的冰场、人工雪场和冰场，分布于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植物园，长期6家网红公园。 对，长期6家网红， 太厉害了， 没有变过这个榜单啊， 就是非常棒的啊、 嗯。 面积是达到了近100万平方米。 是的。 近期像体育竞技啊，打出溜滑啊、 嗯， 冰系表演啊，打出溜滑啊，趣味比赛 打出溜滑吗？比赛呀。 主题展览及亲子一家人打出溜滑吗？ 啊，对呀。 在各公园陆续展开，受到游客的欢迎 啊！是的，来我们打秋溜滑。 多谢。 好，位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冰场是北京市区内最大的自然冰场，哦、总面积为70万平方米。 大的。 连日以来啊，大量市民游客在颐和园体验了冰上乐趣，冰上自行车，还有电动冰船啊，冰滑梯，这是借助工具打秋溜滑， 对， 等10个冰上项目，人气非常的高涨。 让我把目光移到北海公园， 嗯、 精彩纷呈的哎，皇家冰戏表演。 我的天哪！臭冰坨是吗？来来， 还有就是就扮演成皇帝的角色、一跌倒重大臣，你没事吧？ 不能让皇帝跌倒，来我跌到皇帝的身下。 类似表演啊 啊，表演表演啊， 在陶然亭那方面呢、嗯，游客不仅能够参与冰雪运动，还能观赏憨态可掬的天的企鹅。 哦，真的吗？ 紫竹园公园今年的首次举办雪上活动，增加了雪滑梯、 嗯、 雪上腰包球、雪地迷宫等趣味的参赛项目。 哦，这样的。 对， 此外呢。各园今年还增添了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知识展览和冬季体育活动。 现在这个知识问答火得不得了 啊！对呀、啊，知识问答你得问嘛、 啊， 是吧？ 问树上一个猴，地上 七个猴，对，七个猴， 一枪还有几个？ 请问周驼今年多大？ 57。 啊，是是，这个题不具备普遍性 啊， 太说书话了 啊！对啊、 嗯，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啊，对这个。还有呢，北海公园举办了冰上蹴鞠比赛， 厉害了，足球， 我的天哪、 嗯、 对，还有邀请教练进行滑冰教学，陶然亭公园也开设了滑雪学校，在滑雪体验区配备专业滑雪教练、 嗯、 教授来前来体教授啊，前来体验者这个滑雪，嗯， 是的，反正非常专业哈、 嗯、 但是出去玩啊，跟冰或者雪接触的话是挺好的哈、 哦、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 老干是第二条哈。贵州那天咱们专门说的贵州， 贵州好地方，人杰地灵啊。 是啊， 嗯， 举山地旗，走全域路， 嗯， 旅游城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哎，贵州这个这两年发展的非常好，在旅游这一大块啊。 我们把目光移到2017年的时候， 好、嗯， 贵州省旅游接待人次、外省入前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7.44亿人次、3.27亿人次、7116.81亿元。 我的天哪！ 同比分别增长40%， 嗯， 31.17%和41.6%，这17年全年的事儿， 对， 共、 这个

哎，将成为春节出游主力出发城市。 其实我们这个榜单就是告诉各位呢，就是购买力啊，出行意愿上啊，并没有说是铺张浪费的感觉哈。 对， 哪些城市居民花费是最高的？ 嗯， 咱们以出境游而言， 嗯， 哎，第一苏州， 第二我是真的没想到。银川、 北京、 上海、 宜昌、 无锡、 杭州、 沈阳 大城市 啊、 郑州、 南京是春节出境游人均花费最高的城市， 黑马嘛，就是、 对啊，出 对 呀、 啊，一线城市嘛。 那除了北上广、 啊、 深等一线城市，像苏州 啊， 啊，苏州游客、啊、 对苏州游客， 对无锡还有杭州、南京等江浙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都成为黑马，那肯定的。 此外啊，郑州、沈阳榜有名、 嗯、啊， 最舍得花的称号当之无愧 啊。是的，把年终奖全花了，全 你看看呀、啊， 嗯， 但我觉得犒赏自己挺好的。 对啊，就是你把它花在自己喜欢的这个方面，你是不会后悔的， 无怨无悔。 嗯 嗯。这个老说出去玩得有目的地吧？ 对呀、啊。 谁是赢家？谁是大王？ 谁是大王呢？哈哈哈！当然还是泰国、 日本、新加坡排名前三。嗯、 对。 像巴厘岛的人气也下降了哈、 啊，因为它毕竟有这个火山喷发的事儿嘛。 是。 哪些出境游的目的地会成为春节的人气王？嗯，根据截至2月1日的携程出境跟团游还有自由行的订单人数， 怎么看？ 报告预计今年春节最受中国青睐的前十位， 哎呦，这是 对 哦，来来来， 分别是什么呢？泰国、 日本、 新加坡、 越南、 印尼、 美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柬埔寨， 我的天 哪，我天，只有美国一个， 哦、 其他全哦，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算亚洲国家了吧？ 啊、全是亚洲的呀， 除 了 美 国， 嗯，还有美国是一枝独秀，美国说了，哈，我离得这么远，还能上榜已经很好了， 厉害厉害厉害、嗯，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咱们这个诊所啊，周彤。关注一下亚洲， 对对对，扩大一下这个亚太的业务，行不行？对我们整个亚太大区，是不是？ 对 啊，还有美国， 对对对，哎呀。 这个首先来，我们来细说一下。 细说， 泰国、日本、新加坡，这就不用说了。我们这绝对是排名前三的， 嗯、 是最吸引人、 嗯、 人气最高的。 嗯、 去泰国避寒呐、 啊， 对不对、 啊？ 去日本赏雪啊，成为了风尚。去年 受火山喷发的影响， 啊对啊、 今年巴厘岛的春节也稍稍降温。刚才说过了， 巴厘岛有一点扼腕、啊，但是没有关系，它依然是。这个前十的，对，有点扼腕。 不用叹息，不用叹息 啊！ 是， 对你火山好了，嗯、去的多， 对 没事。 快把那火山喷完了，喷完了去的就多了。 填上，啊、飞机往下填 呀，不行啊！ 砰，又出来了， 不行。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神奇 的，是 的，要遵循它， 堵住它，是不是？ 嗯、 啊，你不能这个跟大自然去对抗，你只能让它喷发。 对对对。 嗯，这个说完了这些 东南亚。 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成为了替代的目的地。 哦、 长线方面， 长线来来， 巴厘岛气的 来来来， 北欧、迪拜、阿联酋、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线目的地都是黑马。 哇！ 我的天哪！赴北欧、加拿大赏极光的线路报名同比增加了150%以上。 大家都想去。 哎呀，今年开始执行免签政策的阿联酋，春节这个班期提前一个月就爆满， 一位难求啊！我的天， 太厉害了。 这个预告，这个未来一周预测，东南亚海岛等有签理有签证便利的措施，短途目的地还将持续发力，因为也没得选了，是吧？ 啊、是 都订满了、 哎。 特别是这个，哎呦，这字儿，蓝莓舞。 蓝莓。 五国中的泰国、越南、柬埔寨等有亮相的、亮眼的表现哈。 对，非常的不错。 报告不能光关注这个自由行， 嗯， 还得团队呢。有些朋友基础型的旅游者，那、 啊、跟 着团出去走走，是吧？ 嗯，像什么这个春节团队、自由行、春节出境游的城市，最受自由行啊。咱们先说了啊，自由行青。 来 的是 来 中国香港、 普吉岛、 大阪、 中国澳门、 东京、 新加坡、 曼谷、 清迈、 沙巴、 巴厘岛。 哎，而团队游十大热门城市分别是曼谷、 普吉岛、 台北、 新加坡、 中国香港、 大阪、 长滩岛、 东京、 暹粒、 豆芽庄、芽庄 什么豆芽庄、 芽庄、芽庄、芽庄。 哎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目的地哈。 嗯、是的。 那春节国内呢，往国外去不了了，啊，只能在国内逮一逮了。 国内怎么的？国内也很好啊。 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针对国内的房 有 有 啊？报告花不是还在乡下的吗？ 有。 对呀、 啊。对对对，这个大数据显示， 大数据显示， 从旅游热度来看，今年春节三亚、北京、嗯、厦门同比去年。依然非常火爆，去这仨地儿的人都 是。哎呀，这三个地方是常年的网红级别啊！ 对对对， 广州、昆明是紧随其后，上海、哈尔滨、桂林等地也不甘示弱。 对，

把那累的给你弄耐完了，是不是、 啊、马上过年了、嗯、这个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对， 然后呢每天再听听我们节目哈， 开开心心的全家一起过个好年， 人家有真情哈、 啊、对，人家有真爱， 希望大家在 highway 开车的时候回家、嗯、要注意小心哈， 是的， 别太紧张太快了哈、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明天见喽， 拜拜。 在深海里，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